到的一首歌是来自 SHE 演唱的《我和幸福有约定》，属于那种甜蜜的抒情歌，一首非常温柔的歌曲哈。那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中性十足的 Ella 唱起来，觉得她小女人味十足哈。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东来东往带来的《海角七号》。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东来东往演唱的《海角七号》，就像歌中唱到的，关于爱情我们都曾经以为自己无所不知，关于时间相信有耐力去蔑视它遗留的痕迹，而当距离成为了爱情无法逾越的屏障，才开始发现原来爱你是我一生无法解开的题。有的时候

功利主义的肉食男和坚强善良的草食女的一段魔鬼与天使的爱情故事。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何静带来的《带刺的玫瑰》。 我是你的宝贝，曾经为我流过泪，现在把我全灌醉，那么的真，那么的深，却变成你最恨的人。嘿耶耶，我是带刺的玫瑰，刺痛你的眼泪，把我全灌醉，那么的真，那么的深，却变成你最恨的人。嘿耶耶，我是带刺的玫瑰，刺痛你的眼泪，让你忘记我是谁，是我不够太完美，还是你说的对，爱到最后总会累。 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何静的《带刺的玫瑰》，何静的声音唱出来这首歌就好像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孩子，是那种故作坚强，透露出一点点的温柔在里面。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慕言，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何润东的《没有我你怎么办》。 不像是真的，我不懂，能不能证明你爱过呢？路人别再看我，不是疯了，只是心好疼。我想我还不能走开，

知不觉窗外的天已变亮，原来新的时间越来越长，这片海洋。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是太昂贵的誓言，我握不住也看不见，最后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随着浪涛消失不见，别对我说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是我要的明天。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你爱过我就已足够，就算到了最后爱一个结，只求你留我在你心田。 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听众叫做空白点播的李义军的永远永远。那他说，主播你好，听到刚刚我们播放的何润东的歌曲呢，就想起了风云这部电视剧哈，满满的都是回忆，那就点一首风云当中的插曲。这个电视剧呢，我印象当中比较深刻的一个角色叫做文丑丑，是好像是雄霸身边的一个小跟班哈，当时觉得这个名字特别的 fashion， 有没有这种感觉？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听到关牧村带来的金风吹来的时候。 金风吹来，吹来的时金风吹来，吹来的时候